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1095集，玉铺。 鲍岩，你开封府是又碰上什么奇案了？让你来查这些古里古怪的东西。 包岩将碰巧找到余为枕和井中男尸的事情告诉了林夫子。夫子似乎是有些吃惊。 宫中御花园的孔雀湖里找到的余为枕。 嗯。 然后又有宫女在孔雀湖边自缢，还是当年徐记一案受害人的家属。 嗯，没错。 哎，老爷子，你是不是知道啥呀？ 庞玉伸手拽拽林夫子胡须，林夫子赶忙护住胡须，拍庞玉的手。 没大没小的。 夫子，你知道什么就说来听听吧，这案子一直都没什么头绪。 大概5年前吧，孔雀湖里有一个宫女自尽了。 宫女自尽？ 嗯，时间倒是好像对得上啊。 啊，谁自尽啊？我怎么没听说过？ 怎么说呢，这事情没惊动皇上，很多人都不知道，只有太后和几个侍卫知道。 那夫子，你是怎么知道的呀？ 是这样的，那个宫女叫斐月，大概18、19，差不多这个年纪吧。她是投孔雀湖自尽的。案子发生之后啊，我就被叫进了后宫。 一众小孩都睁大了眼睛瞧着夫子。 夫子，你跟那个宫女有关系？ 不是，本来皇宫御花园里死个宫女不会闹那么大，没准是失足跌下去的呢。可这个不一样啊，那丫头死前在孔雀湖边还摆了个阵法，搞得挺邪乎的，所以太后有些担心，就找我去看看。这些事情啊，很多人都不知道，是因为当年皇上掌实权不久，就怕有心人呐、弄些流言蜚语扰乱后宫，所以一直瞒着。 哦， 那然后呢？他摆了一个什么阵啊？ 没看懂。 夫子一摊手，众人都盯着他看。 那后来你是怎么交差的呀？ 我就跟太后胡乱编了一个，说是那宫女想下辈子投个好胎，所以弄了个轮回阵，跟什么国运呐、家国安危都没关系。于是太后安心了，这事儿啊也就过去了。 众学生炸开了锅，包岩张大了嘴：“ 夫子，你竟然骗太后啊！” 那你们说怎么办？ 起码找个认得出阵法的人嘛。 什么阵法诅咒，那都是骗人的。你们倒是想想看啊，如果这玩意儿真的有用，那还打仗干嘛呀？西域各国巫婆巫师无数，怎么就打不过九王爷呀？他们找人在黑风城门口摆满了阵法，到头来不是照样输啊？ 这倒是。 这事情本来我早就忘了，不过被你们这么一说，觉得时间倒有点契合。而且 林夫子说着，伸手拿了凌霄的洞箫，在一旁的沙地上画了几条波浪。 当年那个阵法我记得是有个特征，就是四周都有这种类似鱼尾的纹路图案。我当时就觉得好像画了好多鱼尾，不过也没多想。 鱼尾？又是鱼尾？ 鱼尾，鱼尾，红烧鱼尾。大爷， 包岩拿书拍庞玉，只是其他几人都抬起头。 我饿了。 于是一众学生冲出去吃晚饭去了。林夫子无奈摇头，也起身跟学生们一起去吃饭。边走，老爷子边回想当年的那个阵法，准备等一会儿画下来，让包岩他们带回去研究。放下包岩等人跑去吃饭不提，说回展昭他们。 跟着天尊、阴侯、小四子和西古洛来到黄石玉瀑附近，展昭他们就找了个视野比较好的屋顶埋伏。从屋顶上往下看，黄石玉瀑的大门开着，这玉瀑规模真的不大，里面除了玉器，似乎还卖些古玩之类的，一看就是小本经营。玉瀑里，刚才跟梅家兄弟打架的那个年轻人在，正低着头擦一个瓷盘，那个老妇人没在。天尊溜达进了玉瀑，阴侯也跟了进去，那年轻人一直低着头擦盘子，直到西古路走了进来，那年轻人才抬头。展昭和白玉堂回忆了一下，之前打架的时候，那个老妇人好像叫这小伙子阿义。西古路跨进门第一步，就被门槛绊了一下，一个趔趄，坐在他肩膀上的小四子就掉下来了。西古路伸手一接，他也是着急了，轻轻一接小四子，身子往前一倾，然后脑袋就撞在了门框上，就听到咔嚓一声。天尊和阴侯都回头，只见西古路踹碎了门槛的同时撞断了门框，不过小四子倒是接住了。西古路也不觉得疼，将小四子捧到眼前左右看，发现没伤着，才松了口气。小四子伸出小手揉他脑门， 疼不？ 西古路倒是真的一点都不疼，回头瞧了瞧比自个儿还矮的门框，嫌弃脸， 中原人长不高，就是屋子太矮害的。 哇，是这样啊。 西古路点头，对面屋顶上，赵普无奈摇头，果然是撒手就闯祸，那个玉铺的门铁定得赔。白玉堂略欣慰，起码他师父还没开始闯祸。展昭则是提醒， 那个年轻人好像脾气不好，会不会跟西古路打起来？ 赵普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，马上开打的话要怎么调查？那年轻人抬着头看着自家被撞断的门框和门槛，面无表情盯着西古路发呆。小四子一看就知道闯祸了，忙跟那小哥道歉，小声问 门框多少钱。 阿姨终于是动了一下，看了看小四子，问西古路， 你不是汉人？ 西古路点头，指了指门槛， 俺老家没有这种横岗。 西边的确很多宅子没门槛，下次抱着孩子小心点。 小四子和西古路都点头。西古路将小四子放到地上，小四子跑过去仰着脸跟阿姨说撞坏了门他们会赔的。阿姨却是摆摆手，顺手拿了桌上一块糕点给他， 没事儿，一会儿你们买块玉，我本啊就赚回来了。 小四子笑眯眯跟他点头，觉得这个哥哥好好，人脾气好好，连西古路都觉得中原也不全是坏银。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，这是刚才那个跟梅家三兄弟打架的阿义双胞胎兄弟吧？怎么脾气那么好？ 这店家脾气不错呀，玉堂还说难对付。 哟，小兄弟。 阿义一愣，回过头看到了店内的天尊和阴侯，惊了一跳，张大了嘴。 哎，你俩什么时候进来的？ 对面屋顶上，展昭和白玉堂都扶额，这种感觉他俩最懂了。阴侯和天尊都是那么冷不丁就出现了，走路完全没声音。阴侯看了看四外的东西，小店简陋，玉倒都是真货，不过没有太多上品，以天尊的眼光是铁定看不上的，不知道跑来这家是买什么，更何况展昭和白玉堂还就在对面的屋顶蹲着。 难道是丁梢？ 阴侯对这家铺子留了心，开始打量店内的陈设，同时阴侯感觉到这间铺子后边应该还有院子和其他屋子，屋内有其他人，而且功夫不差，或者说功夫很好。阴侯看了一旁的天尊一眼，而此时天尊正在问那小哥， 你铺子里有红玉吗？ 你怎么知道我店铺里有红玉？ 那小哥似乎有些意外，天尊眼睛一亮， 果真有，卖嘛。 小哥上下打量了一下天尊，按理来说开封府内玉器行、古董行，总之这个行业的大多都认识天尊，可是这位阿义显然是不认识，他不止不认识天尊，感觉还不认识小四子。 这家玉铺是刚刚开的吧？这小哥明显不是本地人，看着像是刚来没多久。 展昭和白玉堂都点头。另外，他们原本以为阿义跟梅天云发生争吵是因为双方都臭脾气，可是从阿义刚才的反应来看，脾气相当不错，换句话说，他是有意针对梅家人吗？众人接着往下看，对方竟然真有红玉。天尊提出想买朱砂红玉，价钱好商量。那年轻人看了看天尊的穿着，觉得他应该是能付得起钱的。 我店铺的确是有朱砂红玉的，不过想买有条件。 条件你开。 首先看红玉要定金的，100两。 天尊摸出100两来给他。白玉堂点头，他师父摸100两比摸一个铜板还爽快。展昭和赵普都斜眼看他， 这不都你惯出来的吗？ 看了挑不中，这定金是不退的。 天尊点头啊点头，倒是也爽快， 就当赔你门框钱。 看红玉要到铺子里边内室去看，我姑妈会带你们去，你们挑中之后不许讲价钱的，都是一口价。 嗯。 最后就是这红玉卖出之后一概不退，你们也不得外传是在我店铺买的。 替你们介绍生意也不要啊。 阿义摇了摇头，天尊倒是无所谓，点头答应。阴侯则是皱眉，天底下哪有这么做买卖的，除非那些红玉来路不正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